想你的生活依旧繁忙，你是坚强孤单。天气开始转凉，我有春衫，你留下的羊毛衫。倒一杯热开水，从前一样不争气的眼眶。太习惯一个人说话，只有自己回答。看着纯白色的沉默沙发，问一声你在干嘛。世界多大，活着多么挣扎，爱情若喧哗，这样有一天我们相对无言，梦的另一边，会记得你总笑容，笑我问的太多。过了整整一天独自回家，心想你空空荡荡，猜想你的生活依旧繁忙，被时间上平凡。喜欢一个人说话，只有自己回答。看着深白色的沉默沙发，问一声你还好吗。世界多大，活着多么挣扎，爱情若喧哗，这样的等你回答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相对无言，梦的另一边，会记得你总笑我，笑我问的太多，还是想请你回答。 招募令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、更大平台、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餐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：车辆超员会使轮胎负荷加重，制动距离加长，严重超员还会导致爆胎，请有清明节伴出行时，请勿乘坐超员车辆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如果我倒下也想也在颠塌，就让你疯癫也让风干最后的泪光，是奔向生死的前方，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。如果我倒下就想也在颠塌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，等着我回去变成一座守护着你的城墙。只因今如火星落下，思念也从不曾驻扎，乱为平定何以为家。此一去生父无定家，孤军长驱几连山下，马一宽哪怕生命是代价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也想也在天塌，就让你疯的夜晚风干最后的泪光，直奔向生死的前方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就想也在天塌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，等着我归去变成一座守护着你的城墙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我倒下就像月在天堂，就算我血液变成红花般绽放，就让我落在你的土壤，从此再也不流浪。就让我落在你的土壤，为你灌溉着希望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也想也在天堂，就让你疯的夜晚风干最后的泪光，直奔向生死的前方。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，如果我倒下就想也在天堂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，等着我归去尽情献上。为你平定的天堂。 解脱也难忍的时间。